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暑期档国产电影集中发力，是昙花一现还是繁荣的开始？这个暑假，中国内地暑期档的电影市场可谓捷报频传，几部国产电影表现惊人，票房持续走高，问鼎票房新冠军，让观众看到了国产电影的希望。纵观暑期档电影，背后有好莱坞制作班底、网络营销与国产电影保护月作为支撑。那么，如何看待中国电影产业近年来的发展？观众对于国产电影还有哪些期待？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可以用票房大爆发来形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内地电影市场。那么正在上映的几部国产电影，包括《捉妖记》《煎饼侠》《大圣归来》，都有着不俗的票房表现。那么截至到昨天呢，电影《捉妖记》的票房更是达到了15.6亿元，在上映11天就成功拿下了电影《泰囧》在2012年创造的票房纪录，时隔2年半再次登顶国产电影的冠军之位，也成功的跻身内地电影历史票房排行榜的前三甲。而占据内地票房排行榜前两位的是两部好莱坞的大制作《速度与激情7》和《变形金刚4》。那么在这个暑期档呢，国产影片的票房表现不错，那观众的口碑怎么样呢？我们仔细一看发现，有褒奖的，但是呢也有拍砖的。国产影片集中发力，是昙花一现还是繁荣的开始？在国外引进影片的竞争当中，国产影片是否做好了突围的准备？今天的节目我们都邀请嘉宾跟您来一块聊一聊。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著名影评人，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索亚斌老师。索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另一位呢是评论员林硕。其实前两周还请到索老师来我们这儿再谈这个《大圣归来》哈，通过那样的一部影片让我们看好国产动画电影。今天呢我们就再接着说说这个暑期档的一些票房奇迹。我们还是先来听听票房新冠军电影《捉妖记》的一个预告片，让大家先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妖有好有坏，我只捉坏妖。走吧。 老爷， 你生了个萝卜？ 恨我？ 行。 我爹是天师，捉妖的时候被妖杀死了。 妖不可容于人心。 光听这个预告片感觉就是大场面哈，而且是这种大制作的手笔。这是一部真人的动画电影，其实这样的一种题材，我感觉在我们国内电影市场上也并不常见。索老师给我们评价一下，您怎么看这个《捉妖记》有哪些特质能让它成为今天的这个票房的冠军呢？ 其实我们刚才听这个《捉妖记》的预告片呢，如果只听声音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会给听众们产生一种误导啊，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残酷的电影啊，因为它的音响整个做的是特别的激烈的。 嗯， 如果要是配上画面呢，我们就能发现，其实它在这种残酷、激烈，包括这种魔幻式的奇观场面上面，的确是有，但是呢，另一面是很难通过听觉，只通过听觉来传递出来的，就是那种萌萌的、非常可爱的那样的一种视觉上的形象，非常具有喜剧的感觉。那么这样的一种电影呢，其实是它代表了，其实不光是在中国，就放眼全世界，其实代表了电影的一种最高的制作水准的一种电影的形态。 嗯， 因为包括前几年在中国也有13亿票房的这个《阿凡达》，其实也就是同类的这样一种电影。就这种电影在纯粹的技术层面上来讲呢，我们几乎都可以说很难分清楚它是真人电影、传统的故事片还是说动画片。 嗯， 因为你想想，如果《阿凡达》这部电影把它评价为，事实上也的确是有些地方把它就叫做一部动画片，其实它也完全可以理解。像《捉妖记》这个片子，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嗯， 这也代表了当代的就这种大投入、高成本的这种大片呢，它制作的一个潮流，就是说已经把动画技术和真人拍摄已经完全容纳在一块儿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分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别的东西了。 嗯， 那么这种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按故事情节上来讲呢，其实《捉妖记》呢并不是特别的新鲜，因为中国的这种带有奇观场面的动作电影呢，从一开始的，如果我们从十几年前的《卧虎藏龙》和《英雄》开始算起的话，那么这种古装的动作奇观的大片，经过这十几年的变化呢，逐渐由武侠历史走向了奇幻和魔幻。其实很早也有过，这几两年也有过这样的片子诞生了，像《西游降魔篇》呐，《大闹天宫》啊，以及像今年的什么《钟馗伏魔》呀， 嗯 啊，但是为什么这部片子最后成了一个新的就是票房爆发的点了？应该说呢，和它的整个的这个整体的综合的素质会有特别大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它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做出比较深的一些的读解。比如说，以往的这种大片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更注重奇观，对故事、对人物形象、对那种合家观赏的一种诉求，考虑的似乎是并不是特别的充分。你像合家欢的，像我自己带着6岁的孩子，我们两口子啊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首先要考虑的是，就是这个片子不能够太暴力、太血腥，或者说是有一些粗口啊，这样一些 全家人都能一块儿去， 对，或者是成人式的那种就是那样的一些笑话之类的。所以说有些电影呢，我是看完了，幸亏我没有带孩子去看，比如说像《西游降魔篇》这种片子， 嗯， 我是自己媒体上先看了之后就决定，我绝对不能够带孩子看，因为那个电影里面有些笑话呀，有些这种带点恐怖的、带点暴力的元素啊，我觉得是远远超越了孩子们能够承受和欣赏的范围了。 嗯， 看这种片子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说《捉妖记》这个片子我觉得是完全没有这种负担的，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纯粹的这样一种合家欢式的电影，而且从技术制作的角度来看呢，它也是非常的精致。应当说呢，中国的很多观众啊，说实话就是说在欣赏影像的欣赏水平上面呢还不是特别高，有的时候呢特技其实做的稍微的糙一点呢，观众也是可以谅解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西游降魔篇》和《大圣归来》这两部电影，在某些方面其实它的特效并不是特别精致、特别完美的，你仔细看的话很糙，但是《捉妖记》不是，《捉妖记》真的是非常经得起检验。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几乎没有一次感觉是粗糙的，或者是出戏的。 嗯， 它的每一个细节就好像我们真的在那样的一个将近2个小时时间之内，就感觉到浸身在那么一个真人和这些妖怪同在的这么一个奇幻的世界里面一样的。应当说这是一个代表了当下的中国电影的一个电影的产业化呀、电影的技术啊，以及整个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水准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标杆式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嗯，代入感是很强的哈。刚才索老师也提到了两部影片，一个就是《捉妖记》，还有一部就是《大圣归来》。其实这两部呢可以归结为是动画还有就是魔幻片，适合全家一块儿去观看的。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大制作哈，我也看到有这样的评论说呢，《捉妖记》和《大圣归来》为中国的商业电影确立了一个新的方向，说两部片子呢他们有一些共同的 特点哈，比如说都是利用了这种先进的虚拟的制作技术，另外呢是学习好莱坞的这种叙事和制作的方式。说这样做呢能够成功有两个前提，一呢是两部片子的制作者都有一个好莱坞的背景啊。我们看这次《捉妖记》，他的这个导演叫许成毅，我看宣传片上的就是介绍的时候说他是怪物史莱克之父啊，曾经在好莱坞有过25年的制作动画的这么一个经历。另外一部呢，像《大圣归来》，他的这个制作班底其实以前也有很多好莱坞动画代工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制作团队，是不是也能够把我们这个暑期档的这些电影，尤其是动画还有魔幻电影，品质哈是更加提高了一个层次的？ 对，这个的确是这样的。包括就是像《大圣归来》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可能更具有点代表性吧。其实中国的在动画层面的技术上面并不弱， 嗯， 包括像他的这个团队，很多人在给好莱坞的这种顶级动画做代工啊，这样的一种现象，其实在中国也至少也已经有10年以上的历史了。但是技术层面上很纯粹，不代表就是在文化观念上和影像叙事上面呢更成熟。而这两部片子我觉得好在就是它一方面都充分借鉴了外国电影的经验，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以挑剔的眼光去看的话，还会能发现某些影子，比如说这个里边，比如说《大圣归来》里面有些形象大家就觉得就像日本宫崎骏的动画片里的一些形象，但是呢整体来讲呢，一方面是借鉴了外国的经验，同时又特别深具中国的文化特色，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味的。就比如说像《大圣归来》这部电影，它其实是非常巧妙的采用了双主人公的形象，就是孙悟空和唐僧。一方面这个两个形象大家都很熟悉，但他又给他赋予了新意，正好也适应了这种合家欢观赏的时候的这样一种心态。比如说像孙悟空这样一个形象，他是一个被压了500年之后呢心情特别郁闷的落寞的英雄，他似乎是已经都对这个世界毫无激情和欲望了。那么这样一种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换算成当代人的一种心态，就是中年危机这样一种心态。其实很多美国电影也在做，比如说你看蝙蝠侠呀，什么钢铁侠呀，其实都在讲这样的故事，怎么样的挖掘人的心理更丰富的维度，他也把它借鉴过来了。那么同时又有一个代表着新生的力量，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希望，充满了勇气和爱，这样的一个小萌萌的小唐僧的形象。那么这两者之间相互碰撞出来之后，碰撞出了火花，最后让大圣能够重新恢复他的勇气和自信，重现了这样的一个英雄的形象。应该说这就是一种外来的经验和中国传统的文化的东西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包括《捉妖记》其实也是这样的，从外国学的经验而来这个导演，那么他带了很多的技术的指标，他带了很多故事的讲述的标准，但是我觉得最后也还是深具有中国文化趣味的一种电影。比如说像外国最卖座的这种大片，比如说像哈利波特，像这个指环王什么的，他往往都会塑造这么一个绝对的纯粹的那种英雄式的那种形象。包括美国最主要的卖座电影基本上也都是以这样的一种超级英雄为主，像这个变形金刚啊，像什么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之类的啊。但是你看我们的《捉妖记》里面其实并没有纯粹的这种超级的英雄，就算是这个主人公也不是像哈利波特那样最后成长成为一个身手强大的英雄，至少现在还没有，他反而带有了中国特别喜欢用的这样的一种女强男弱的这样的一种欢喜冤家式的形象。你看这个里面白百合演的这个女主人公，她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女汉子，就她很强势，反而是那个井柏然啊，这个小鲜肉啊，他演的这样的一个男性呢，反而好像有一点柔弱，好像是在男女关系上处于一种弱势的位置。这个呢其实我把它称之为是叫董永情节。其实这种董永情节是特别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故事的讲述的方式，它跟美国式的那种特别爱讲述的那种白马王子和灰姑娘的方式是截然相反的。那包括煎饼侠，其实你看里边的男女关系，大鹏和柳岩之间的关系也带有这样的一种董永情节的意味在里边。所以说他的这种故事的讲述的模式应该说是在借鉴了外来经验基础上，能够寻找到中国观众适应的这样观赏的乐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叙述上更符合我们中国观众的这种口味哈。 对， 另外说到就是这一部最新的票房冠军《捉妖记》哈，我看到北京晨报对他的导演许成毅也有一段采访，说《捉妖记》 这个字幕出来，大家一看，动画还有特效团队很多都是咱们中国人的名字哈，包括看那个《大圣归来》也是，好像观众有这样的一种意外的感觉在里面，说哎呀，我们今天也能够做出来，可以说是跟国外的这些动画电影差不多、魔幻电影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特效，感觉到很惊喜哈。他这个导演在对话的时候也说到这一点，说刚开始制作这个电影的时候呢，一开始进展得很慢，也比较累，说呢，因为我们还不太习惯像国外的这样的这种工作的方式，不知道怎么样能做得更好。这导演举个例子来说，说我们动画师来做其中的一个动画形象叫胡巴，说刚开始做出来这个动画形象呢，感觉动作很生硬啊，导演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他们进行培训啊，最后把他们逼得很惨，说最后才出来一个能够达到效果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形象哈。所以说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努力付出了很多的哈，并不是说突然一下子就出来这么一个很受大家追捧的这样的一个电影的。 对，其实这样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动画电影通过代工，通过这种技术的磨练逐渐升级，然后呢开始做自己的产品，这个也并不是中国所专有的，其实很多的国家也是通过类似的经验在成长，比如说像泰国，它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做了很多技术性很强的一些工作，替好莱坞的这种电影，然后呢同时比如说它也有特别好的外景地，提供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基本上一拍到跟东南亚有关题材的电影，无论是那个故事是发生在菲律宾啊，发生在越南，发生在哪儿，都会到泰国去取景。 嗯， 所以包括你像比如说中国观众比较熟悉的周润发主演的那个国王，国王和安娜，也是在那个这个泰国拍的，当然那个是泰国故事。那么后来呢，泰国电影在上个世纪末以后逐渐开始发力，自己本土的电影市场呢也开始强大起来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经验是，应该说是比较普遍的。还有一个刚才主持人你提到的这个《捉妖记》里胡巴的这个形象啊，这也能反映出来这个导演的用心之所在啊，就是这是一个决定电影关键的成败的这么一个角色，他一定要极其，首先是极其萌、极其可爱，同时要不要让观众出戏跳戏。就比如说你看他的动作如果不流畅不圆滑，让大家感觉到那种技术上的瑕疵的话，肯定就会受影响。而且这样一个形象成功以后呢，他的续集包括他的后电影的产品一系列都好，会有很宽阔的道路。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好像是说捉妖记的那些相关的这种后电影产品在某个网站上线之后呢，一天销量就过了千万。就是可见他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影院的收入以外，票房收入以外，也在逐渐的拉动其他的后电影产业的这样一种发展。这个对中国电影来说呢，也是特别缺乏的，因为中国电影依靠单纯的票房来收回投资，这个渠道是特别单一的，也是一个迫切需要去突破的一个现状。应当说，包括《大圣归来》，包括《捉妖记》这方面做的都相当好。 嗯，对，我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调查，就是说在喜欢《捉妖记》这部电影的群体当中，和喜欢大白啊，就是那个卡通形象大白，说跟他的这个群体重合度高达80%啊，其中有一大半都是这个女性的观众。我们看大白他之后的这个衍生的电影产品有很多，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国产电影可以去做的这一点。另外，为什么说今天的这个暑期档的电影能有这么好的票房成绩哈？恐怕还有跟这个互联网介入电影有很大的关系。从内容上来讲和外部营销上来讲，其实互联网都起到了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作用哈。林硕老师，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观察？ 应该说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就是暑期档电影非常火爆的这个现象，应该说一方面它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个背景。就包括所谓天时地利，就是一般在6月份到7月份这儿会有一个月的空档。这个空档主要是海外的大片它会给它排档排的稍后一些，给国产电影留出了空间。另一方面就是互联网的介入，应该说在今天我们这个互联网加的时代，互联网和整个电影产业的这种结合在今年的暑期得到了一个充分的表现。特别是互联网介入到电影的宣传和它的经营营销方面，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过去我们的电影在宣传方面主要是通过媒体宣传、网络宣传，包括一些传统方式，比如说海报，影院刊登的巨幅的海报等等。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今年暑期档大概有50%的宣传主要是通过社交媒体来实现的。 对， 通过大家观影人、观众看完电影以后分享的这种心情，不管你是吐槽也好，你是点赞也好，这种无形当中形成了对影片的一种宣传的一种效力，最终推动这个影片 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良性循环。 嗯，对，您讲到这个互联网的营销哈，还有人比较了一下，前后两个这个票房冠军《捉妖记》和《泰囧》，认为说前者胜出的原因是赶上了互联网进军电影的一个好时候。说《泰囧》那个时候呢是在2012年12月12号在中国内地上映的，说那个时候呢移动互联网刚刚开始，但是现在呢移动互联网用户迅猛的增长，而且呢影片主创就像刚才凌叔老师所说的，可以通过更加多元化的方式，比如说我在微信公众号上我发一篇这个文章呀，或者是通过观影的这些朋友们口碑进行营销啊，激发朋友圈进行转发，这样的一种方式带来一种可以说是病毒式的这样的一种传播，能给这个影片去造势哈。尤其是像《大圣归来》这样的电影，还自发，我们上次讨论说自发出现了很多自来水来给这部影片去做宣传，所以这就是互联网加电影产生的这样的一种乘法的效应。另外我们还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在线票务，我不知道现在两位去看电影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传统的到窗口去买票了，还是那种方式。 我的确是就是今年的早几个月的时候啊，买过几次，就是我办了某一个我们家附近的这么一个影城的，它是一个系列那个院线的这么一个会员卡。 嗯， 但是呢我买过几次票以后发现呢，我作为他们的会员买票的时候票价反而没有在互联网上购票就是便宜。 对， 我就以此还质疑过他们的售票员，我说你们应该给会员最低价才对啊。然后他说那我们也没办法，这就是这么定的，你要是觉得贵的话你就上网买。就后来最近两个月我就开始在互联网上买票了，的确是至少要比去会员价买的时候，更不用说原价买了，比会员价买的时候也还能一张票便宜5块钱到10块钱。 嗯， 这样的话就逼得我去选择上网去买票。 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选择在线购票的这种方式，又便宜又便捷啊，所以这个也是拉动我们国产电影票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应该说这个当中有一个深刻的变化，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就是原来文化产业它的在营销方面，比如说票务方面，它是通过卖票的形式，而今天通过互联网加时代，特别是我们的电商平台如此的发达，电商平台原先只是卖实体的商品， 嗯， 但是今天电影这些文化产业文化产品它也和实体商品一样进入了一种资源的转换。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电商平台上买一个，比如说买一样东西，它会送你一张电影票。 嗯， 实际上你觉得这个电影票是免费的，其实它不是，它是和某种产品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无形产品和实体产品相互结合，共同打通渠道的这么一个局面。 嗯， 所以应该说这是互联网加时代给整个电影产业带来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变化。 对，我这里还查到了一个数据哈，说仅在2015年的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的总票房达到了203.63亿元，而线上的票房收入，这里面含在线选座和团购去买票，占总票房的62.5%。也就是说，大部分人现在开始是通过在线票务去进入这个电影院去观影的。嗯， 对，因为林老师刚才说的那个，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啊，就是互联网加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包括这种电商的运作啊，它把原来很多的单独独立的一种行业彻底的串联在一块儿了，以至于像我本来就是对数学不太好的经济不太好的那种人呢，已经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就比如说可能我们最便宜可能会花不到10块钱买一张电影票，那么对于整个电影院的运营成本来讲，这个价钱是亏本的。但是呢人家说了，这个东西呢并不是说是一个恶性竞争导致的，而是说它的盈利模式不一样了。可能电商在给卖给你这个票的时候，它并不是在这个方面就要收回它的成本就要继续盈利，它可能它的盈利模式是在另外一个环节，这个我就完全搞不懂了。 嗯，另外呢我们也说到，现在对于暑期档的这几部国产的影片票房卖得这么好，但是口碑呢有褒奖的也有拍砖的，那么观众对于国产电影未来还有哪些期待？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邀请嘉宾为您继续解读，我们稍后见。 中国电信与歌华有线倾情打造光速宽带品牌华谊宽带，即插即用，倡导墙体零破坏，最高还可获赠半年免费时长，详情登录189.cn。 中国电信北京公司。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助医助学助老助困，募善款，献爱心，传动力。2015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新 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暑期档国产电影集中发力，是昙花一现还是繁荣的开始？这个暑假中国内地暑期档的电影市场可谓捷报频传，几部国产电影表现惊人，票房持续走高，问鼎票房新冠军，让观众看到了国产电影的希望。纵观暑期档电影背后，有好莱坞制作班底、网络营销与国产电影保护月作为支撑。那么如何看待中国电影产业近年来的发展？观众对于国产电影还有哪些期待？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著名影评人，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索亚斌老师，另外一位是评论员林硕。对于问鼎国产电影票房冠军的这两部影片，好，包括《泰囧》和《捉妖记》，也有观众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质疑，说为什么我们的票房冠军都是喜剧或者是魔幻电影，是不是观众走进这个电影院就是为了找乐儿这样的一个心理。还有的说呢，票房大卖的电影哈，有特效有效果，笑是笑话的笑，但是呢没有营养。反映说一些影片哈，看起来故事比较空洞，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在这里哈，我们也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票房大卖的电影，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要求它既好看又有营养？ 那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如果你去影院只是为了博取娱乐，获得身心上的休闲，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你不必要求国产电影和美国大片一样去追求那种鸿篇巨制，那种场面或者高投入。因为过去我们也有过，我们有名导演，我们有巨额的投入去最后，但是我们却没有太多的从中得到一些东西。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几部热卖的影片当中，有不少都是贴近我们生活题材的。我可以这样说，在美国也有很多影片是贴近美国当地生活题材的，在美国也很较好的影片，但是在中国这个市场里面却不见得能获得好的反响。为什么？因为我们距离影片当中的生活太遥远了。而今天我们看到这几部影片，它有很多接地气的题材，它有很多贴近我们生活的元素。在这个当中，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的身边是这么的有意思，我们的身边是这么好笑。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完全不必要把国产的影片和国外的市场去做那种刻意的去比较，因为各自找到各自的定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生存之道。 而且索老师还为这个暑期档其中的一部影片做过评委哈，就是、 其实是两部，《大圣归来》和《煎饼侠》 两部啊。我们先说这个《煎饼侠》哈，其实这部电影呢，让我们看的新的东西在里面，就是它的内容和网络衔接的更加的紧密，它可能原来就是一部网剧，现在延伸出了这样的一部电影。我们能不能说这样的一部影片红火，也是一个现象级的存在？就是说现在它是火了，但是以后要想再复制出类似于这种成功题材的影片是比较困难的。 应该说呢，就是这两部片子《煎饼侠》和《大圣归来》，我都是大概是两个多月以前在上海电影节上看的。当时呢，我们觉得这两个片子也都是品质很好，有黑马相，没成想上映的时候呢，两个片子都成了白马了，就不是那样的一种异军突起了，而是完全成了一个绝对主流的这样一种片子了嘛。那么《煎饼侠》这个片子呢，应该说呢，它延续的是我们刚才说的《泰囧》的这样的一个低成本喜剧的这样一个路数，它投资并不高，不太好估算。但是呢，包括这个导演自己董成鹏他自己都说，他说这个片子当我们完成初剪的时候，给那个投资的老板看，老板都后悔，说哎呀，早知道能拍成这么好，应该给你多加点钱才对啊。因为里边很多的地方可能还显得比较粗糙，场面也不够大，很多的东西抠的也不细。但这个片子呢，我觉得它是一种代表了一种特别具有本土的市场竞争力的这样一种电影的类型。而中国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其实是依靠这样的一种类型的片子来和国外的进口的电影，尤其是美国好莱坞的电影相抗衡的。就比如说像2011年的那个《失恋三十三天》，你像这个《泰囧》，这都是相对成本比较低的这种喜剧电影。那么《煎饼侠》呢，应该说是他很好的和他自己的原来的网络的创作的经验和网剧的这样一些特色去进行了一个相互的结合。但是在绝对意义上面来讲呢，他并没有跳出来这样一个喜剧的一个范畴。那么这样的片子呢，很有意义。但是呢，应该说呢，就是说 它和国外电影进行对抗的时候呢，他们只能起到游击队的作用， 嗯， 就是说放放冷枪啊之类的。就是你比如说《捉妖记》，为什么它像前两天开始打破了泰囧的记录，而且看这样的一个苗头，最后很有可能会成为超越《变形金刚4》的票房达到20亿的这样的一个中国国产电影的一个新高点。那么它的意义就在它是一个正规军，它是和这种国外的大片完全能够相抗衡的这样的一个阵地战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而像这种低成本喜剧呢，就是那种游击队的。中国的电影呢要发展，其实是需要这种多元化的，需要有各种形态的电影都有。那么在曾经几年之内，只有这样的一种低成本喜剧，无疑是对市场来讲呢是就这样的一个市场不是特别好的，也不是能够反映出来中国到现在为止作为一个全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所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和气象。 嗯， 所以说泰囧的这样的一个票房记录3年以后才被捉妖记打破，我觉得这个打破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一个变化，而且它也是一个主流的顶级的大片的这样一个重新的归位。就中国最卖座的电影不再是那种低成本喜剧了，而是那样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投资的大片，所以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而且刚才两位其实也多少提到了，就是如果暑期档我们走进电影院的话，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我们的国产电影啊，很难有国外的电影上线，或者说根本没有。这其实呢，就是很多评论也提到的叫国产电影保护月的这么一个存在哈。今天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就是说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把保护月去掉了？说一方面呢是国产电影制作水平提高了，市场信心也有所回升；另外一方面说不能让国产电影太安逸了，也做了这样一个比较，说可以把《捉妖记》跟《指环王》同期上映，让我们对自己的这个电影制作的水平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所以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哈，现在是不是时候把这个国产电影和国外的这些众多类型的电影放在一起哈，放到惊涛骇浪里面去检验？ 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吧，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保护月主要还是在扶持我们本土的一些国产电影，它正处于一个成长阶段，或者说是一个阵痛阶段。我把它叫做一个阵痛阶段，是因为传统的电影行业正在和互联网时代和新媒体时代相结合，它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是会对影片的题材、影片的宣传、影片的营销等等方面会产生一个相对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磨合期。经历完这个磨合期以后，国产电影可能会进入一个良好势头的这么一个发展常态。进入常态以后，我觉得这个保护期完全可以取消，用以更加健康的促进国产电影的发展。 嗯，孙老师您怎么看？ 如果呀你这种说法是在一个月之前的话，我可能会同意的。我觉得就是应该放开，不应该就是把外国电影的档期都要调后那么2-3个月啊。 嗯， 但是呢一个月之前如果说的话，可能会是一种气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那些比较好看的外国的电影档期之后的话，那么暑期档的黄金时间如果只留给像小时代啊、栀子花开啊这样的一种评价比较低的那种粉丝电影，让他们开始大行其道占据这种电影的票房空间的话，我觉得那还不如去看一些国外的电影呢。我们也不要太在乎最后那个票房收入到底是属于国产电影的还是外国电影的。但是这几部片子我们刚才提到这三部电影《捉妖记》《煎饼侠》《大圣归来》上之后，我觉得倒是还是应该给中国电影留出来一些保护的空间，因为毕竟中国电影产业的重新起航也才不过11-12年的时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很短的成长期之内呢，中国的电影呢其实它的可能性还远远都没有穷尽，还在不断的试错，就很多的电影还在去寻找怎么样的跟观众有一个更好的交流的沟通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说呢应该说是好的电影应该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跟那种强大的动辄就上亿美元打造的好莱坞大片相比呢，还是欠缺一定的竞争力。就比如说像《大圣归来》，如果把它和最近在美国也打破了票房记录的同期上的动画片《小黄人》一块放，那它可能它的票房就会大打折扣。那还是应该给它留出来这样的一些成长的空间，应该说是。但是这个时间有多长，这个可能这个我们不着急，其实美国片商他在着急，因为他们也是在通过政府啊什么的也是在施加压力，很有可能在几年之后的确是外国电影在进入中国的时候可能就门槛会越来越低，甚至完全没有门槛了。那个时候中国电影就是完全是在没有任何的保护和依仗的情况之下和美国代表的全世界的最优秀的商业电影同台竞争。其实在那种情况之下，可能对于中国电影来讲呢， 一定要在这个期限到来之前要能恢复元气，要能够强壮自己的躯体。 嗯，中国电影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呵护的哈。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组数字哈，现在年观影12次以上的电影观众呢，已占到了总体观影观众的18%，票房贡献率达到了45%，也就是说现在电影的需求正在逐步的释放，文娱活动当中观影也成了越来越成为大家的一种习惯。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想请林硕老师您怎么看电影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哈所产生的现在这种票房爆发的这样的一种现象？ 我觉得这种现象背后啊，它一方面反映了因为电影也是传媒的。